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铺满，闭上眼睛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 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 那夜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却变成了轻轻咳嗽。是否心碎你从让梦一个不留，画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。只有沉

子里沉默，哦哦哦，你还有歌还在我的梦里长久。 曾想起

让彼此差异能隐形。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。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。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再挽留。握你的手强而于轻声说保重，让眼睛就算湿了，只是痛也有感动，以前每一次挥手都为了再握手，但这一次是为了放手。 好累，我宁愿留

明天不再遥远。